些事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 一首浪漫清新的，由吴克群带来的《为你写诗》，开启了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的序幕。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叶。在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，晚间的10点到11点呢是节目的重播时间。在这两个一小时内呢，贾叶都会用一些非常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大家。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，让我们先来听两首非常甜蜜的情歌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带来的一首歌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位年轻男歌手的作品，他就是苏打绿。我们会听到他的那首《小情歌》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都在

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苏慧伦带来的一首很快乐的《鸭子》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它的那种快乐的感染气氛会更强，它就是由 Coco 李玟带来的一首《好心情》。马上就是我们的国庆和中秋8天的长假了，所以我想大家最近的心情也肯定是不错的，来听听这首《好心情》，为您的心情锦上添花。一首《好心情》来自于歌手李玟，歌中呢是这样唱的：一见你就有好心情，也希望大家呢一听这样的歌也有好心情。 开心，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，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，有你就有好心情，像夏天吃着冰淇淋，因为想法感受都有了感应，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。如果世界是一片汪洋森林，

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呢，都来自于台湾的歌手，而且呢，这两首歌的曲风啊，都像是民谣一般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听潘安邦的一首老歌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 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。夜市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。

月天呢是台湾著名的一个摇滚乐团，也是华语乐坛非常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个组合。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，会听到五月天这个组合带来的两首歌，一首呢是《知足》，而另一首呢是一首非常欢快的《恋爱 ING》。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这些快乐的歌呢，能够带给您一份好心情。 是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，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有你的心跳到不行。你是空气，但是让我胜过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谁能照进半夜里？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？你就是维他命 ，LOVE，LOVE，LOVE。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有你到心跳到